满满照工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全线北向南，西二环北段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初春时节，唱片市场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过往的数年当中有很多好唱片发表。那今天这个小时我们继续一周音乐大事记，来回顾过往年份当中在这一周所发表的专辑。2007年的3月16号，袁泉签约到了姚谦所在的大雄新厂牌，也发表了个人首张专辑《孤独的花朵》。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袁泉的英文名字叫做 Yolanda， 那是紫罗兰的意思，而且她本人也散发着高冷美丽的气质，专辑的歌曲就是为她量身打造。比如说这一首凉凉的、淡香的、有一点甜的味道，《薄荷糖》。 这是来自于袁泉的薄荷糖。当年袁泉还在中戏念书的时候就短暂签约过红星生产社，所以07年这张孤独的花朵也可以说是在他被打上歌手标签差不多十年之后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了。而那些年也有很多演员演而优则唱，从周迅、赵薇到黄晓明、陈坤等等。同样是在07年的3月16号陈阿庆也推出了从飞儿乐队单飞的首张个人专辑范谷的左耳。除了他全新创作的个人作品之外，他还翻唱了他写给张韶涵的这首《遗失的美好》。 海的思念绵延不止，昼夜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滴回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难离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在最开始的那一秒，有些事早已经注定要到老。虽然命运爱开玩笑，真心会和真心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找不到，但是又更 好下起雨，总是那么慢的你，是不是我太着急，太害怕抱不到你？ 这首歌曲是严艺丹所演唱的《等》。严艺丹是毕业于中戏的一位音乐人，影视 OST 占据他作品当中的很大比重。2017年3月16号，严艺丹推出了个人第三张专辑《等》，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也是电视剧《漂洋过海来看你》的片尾曲。16年的8月份，李克勤签约英皇，17年3月16号，老东家环球唱片发表了他的精选集《复刻二》，这算是在歌手离开后原公司礼节性的惯例，而唱片的名字也呼应了他13年非常出色的一张翻唱专辑《复刻》。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李克勤翻唱郑伊健的《友情岁月》。的确，在环球时期，左邻右里是最大的成绩，也是他和谭校长友情的见证。不过，这也随着李克勤入主英皇而告一段落。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能忘掉错对，能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带走夜潮水。

是第一界，别要张开双眼。 2002年3月16号，为了纪念梅艳芳出道20周年，推出了专辑《Wave》，所有歌都是梅艳芳和其他歌手的合唱。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她和张学友所演唱的这首《相爱很难》。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梅艳芳和张国荣合唱的《芳华绝代》。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两位80年代香港歌坛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便匆匆离世。而时间来到2017年3月17号，这一天，古巨基发表了一张致敬专辑，以张国荣1989年著名的翻唱专辑为名，一语双关，叫做 Salute to Dear Leslie。 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同名主打歌，也是张国荣歌迷会的会歌 Dear Leslie。 Dear Leslie， 我想知道你好吗，心仍然牵挂，情难自控，那绝代和永远芳华，念着当年情，每首歌在细心倾听，多年来抚平，沉默是天性，你就是永恒明星。从画面寻回时光的印记，回忆总停留，行心点记起，蜻蜓仍高飞，爱慕没放弃，多么想你，你在何地？当风吹起某年某一刻，不忍远离，期待转移时空，保荣耀辉，又重遇故地。想起因你笑容如歌，曾感动过，然后我何用再得到更多？中再传播出经典的传奇，期待霸王重生，悲情如寄，还会再献祭。想起跟你某年某天曾经合照，年月有了你，平凡却重要。

神奇彩光能照亮迷惘，我微笑登场。 就像中文流行音乐，不管有多少新鲜的风格，大家还是会对传统情歌有着一贯的偏爱。对于那些优秀的音乐人，每次听到他们的歌，都会有一种故友重逢的那种亲切感觉。就像游鸿明的浪漫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06年3月17号发表游鸿明专辑的同名主打《诗人的眼泪》。一周音乐大事记来到3月18号，2005年 Twins 推出了普通话专辑《见习爱神》，除了让人很意外的翻唱了老鼠爱 代大米之外，当中有半数歌曲也算是香港歌手的惯例，都是粤语歌的重新填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同名主打《见习爱神》，就是明爱暗恋补习社的普通话版本。 年三月十八号发表《叮当当我的好朋友》。除了有音乐上的表现之外，这张专辑是叮当的第一张数字化的专辑。在如今音乐视听购买普遍网络化的时代呢，这也算是顺势而为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有些异域风情的主打歌，也是翻唱自泰国乐队 Slow Machine 的《想恋一个爱》。另外说到本周五3月16号是台湾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志远先生的逝世纪念日。2011年陈志远因病去世，生命停摆在了62岁。不说他是最早将欧美音乐编曲引入中文流行歌的音乐人之一，不说他10分钟编完一首歌的传奇，单单是多达2000多首创作、制作、编曲作品的数量，就令后辈很难望其项背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丁晓文作词，陈志远作曲编曲，王杰演唱，不要在背后呼唤我。 我走的时候不想静静你的好梦，我走的时候会不会有冷风吹过，一切已经太晚，来不及从头，只能不断地走，忘记对错。如果你真的了解我心中的感受，轻轻擦去眼中将要流下的泪，不要再背后哭

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本周 Top 40当中，蔡健雅的《贪图》排在第13位。像谭雅这样把写给他人的作品自己拿来重新演绎在歌坛上，并不是新鲜事，也许呢不是我们熟悉的模样，但却还原了歌曲最初的样子。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重返老东家环球唱片之后推出的首张 EP Cherish 的歌爱当中这首《贪图》。 忘了拥抱， 我拥有多少青春，也拥有多少黄昏。到那一天，我不知道，我只是错过了出口，我只是来到了终点。做个飞鸟，因为它可以自由，可以飞得高。哪怕我很小。 这是在最新一期歌手上李泉重新演绎的《哪怕我很小》。最早这首歌收录在杨培安2015年专辑《不属于我的世界》当中。虽然杨培安古典加上摇滚的版本情感丰沛，但是由创作者本人来演唱更容易诠释出作品当中的深邃。这首歌以鸟喻人，写出了内心的自我矛盾，还有和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在本周新歌推荐当中，有一首曹轩宾的《别君叹》，在5年前他借写给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的影响力从幕后走到台前。一

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回忆都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 这是林俊杰重新演绎写给王心凌的《当年》，之前听到的是他翻唱的《记得》，这两首歌都是由他自己来创作，只不过拿来重新演唱。像林俊杰是为当红歌手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后来获得机会以歌手的身份踏入到歌坛，而在选秀大火之后，很多人就不必再通过制作助理一步一步成为签约歌手，成名之后他们也往往担任起了创作大任，为新人创作。在拉拉徐佳莹新专辑《心理学》当中，就重新演唱了她写给孟慧圆的这首《人呐》。 有时候想不起来争吵的理由。

12位宋炳阳错雪。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11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长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吗？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一些创作者本人重新演唱他们写给别人的作品。作为创作者，一首具有传唱度高的作品也汇聚了他们自己很多的情感，而以创作人的理解重新来演唱这些歌，则会带来全新的一种感受。首先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李宗盛，这是他翻唱他写给张艾嘉的两首歌，忙与忙以及爱的代价。 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只不过是味道香水烟瘾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丑离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已经失去方向。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这是李宗盛重新演绎写给张艾嘉的《爱的代价》。在华语歌坛最辉煌的90年代，李宗盛之所以每包装一位女歌手都可以大获成功，很大原因在于他作品的真实感。他坚持了歌人一体的方向，将作品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之上。而下面这位创作人的作品同样是根据个人境遇而改编。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他写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的领军人物老狼的《晴朗》，后来自己重唱，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在路上》。而这首歌的两个版本都是中歌榜年度金曲作品，我们有请许巍。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那一年弄错了的车站，月台上的人在想，列车要带我到何方，校对好时间马上就出发，巴吉亚弄错了的车站，就好像幸福的钟声滴滴答答在响，伊久亚弄错了的车站，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这首歌同样是创作者重新演绎写给老狼的歌，这是钟立风 Live 版本的《弄错的车站》。最早这首歌是收录在老狼2007年《北京的冬天》专辑，钟立风还原了歌曲完整的面貌，在编曲当中也加入到他喜欢的风琴以及吉他的元素。而在这个小时我们最后听到的这支曲目，最早是收录在梁静茹2003年新歌加精选专辑《恋爱的力量》当中，这是由五月天的阿信词曲。2004年，五月天自己将这首歌曲改编成了摇滚版本，我们就来听这首《听不到》。 夜黑夜，寂寞的夜里，气生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有的给你。 一个